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10集，齐峰一眼就看到云剑威肚子上的红点，他马上捉住云剑威，皱眉把人按到床上。 哎，这是什么？ 齐峰面色严肃如临大敌，一副下一秒就要把云剑威抓起来直奔医院的架势。 什么时候长的？ 云剑威忙伸手挡自己肚子，红着脸想躲。 玫瑰糠疹，没事，小毛病，我一直在涂药，都快好了。 齐峰却非常认真，指腹按上淡红的枕印抚摸，确认其恢复情况，他非常担忧。 怎么会长疹子？其他地方长了没？ 他二话不说，撩起云剑威的衣服，说要看他的背。云剑威猫一般被轻轻松松抱起来检查，徒劳挣扎。 没了没了，哥你松开。哎， 眼见裤子都要被扒，云剑威终于炸毛大叫， 别看了，真没了。 云剑威拽住自己的裤腰带挣脱出来，白皙的脸颊通红欲滴，一头凌乱站在床上瞪着他。齐峰刚才关心则乱，这会儿才反应过来，赶紧从床上站起来，后退两步，手足无措地站好。 对不起，别生气。 云剑威头晕气喘，心脏乱跳，别别扭扭坐下来，两人一时气氛尴尬。云剑威坐在床上，齐峰远远坐在沙发上，不敢过去。好在后来外卖送到，齐峰把外卖拿上来，云剑威点的是中餐馆的外卖，怕他哥吃不饱，点的分量很足。云剑威自己没什么胃口，只是抱着水喝，齐峰就像小时候那样给他夹菜，看着他吃，就差自己上手喂了。这阵子云剑威的胃口都不好，但今天还不错，他吃完了一碗饭饱了。齐峰是真饿，坐了一天一夜的飞机，就吃了飞机餐，等转机的时候也因为英语不好，不知道买什么吃的，就没有买。他看云剑威放下筷子，风卷残云般的把剩下的饭菜打扫干净。云剑威精神不好，吃完饭烟烟坐在床上，看着齐峰收拾桌子扔垃圾，给他灌热水，忙来忙去的。 哥。 云剑威打个哈欠喊齐峰。 我好困啊。 齐峰忙完过来坐到床边。 哥陪你说说话。 云剑威来了点精神，望着齐峰。 田东东和麦璇的处理结果前两天下来了，田东东的奖学金全部取消，麦璇的奖学金也取消了，另外王老师建议他换个导师，他可能会延毕。 王教授都知道这件事了？ 老师性格正直，眼里揉不得沙子，不喜欢身边有心术不正的人。 云剑威吐吐舌头，心想活该，看之后有哪个导师愿意要他，让他求爷爷告奶奶去吧。他心情挺好，抱着枕头靠近齐峰一点。 哥，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。 他压低声音凑近齐峰。 你什么时候存了这么多钱，还要存款证明的？ 没这么多钱，找我姐借的。 云剑威顿时笑倒在床上，齐峰也无奈笑笑，把他弟抱起来坐好。云剑威靠在他哥肩上，脑袋埋着，渐渐安静下来。他们的距离终于贴近，仿佛过了很久，走了很长的路，从相遇到分离，再到相遇，曾亲密无间过，也如镜面怦然破裂过，直到如今 穿越数千公里的大陆和海洋，辗转再辗转，落在异国的旅馆里安静依靠着。初春的夜幕降临，窗外的寒星闪烁，隐隐飘来街头的乐声。云建威靠在齐峰胸口睡去，齐峰笔直坐在床边，双手放在腿上，紧紧握成拳，手背胀出青筋。他克制着呼吸，胸前靠着颗柔软的小脑袋。他弟温软的身体就在自己的怀里，可他丝毫不敢逾矩。他过了很久才小心扶着云建威，把他放在床上盖好被子。云建威累了，睡得很沉。齐峰摸摸他的额头，出神看着他弟的脸。房间的暖气很足，云建威的手放在被子外面。齐峰看他手指纤细，手腕骨微微突出，比出国前又瘦了些。他小心地捧起他弟的手，轻轻摩挲手背上清瘦的关节，然后弯腰低头，深深亲吻那单薄的纤细的手背。第二天，云建威睡到十点才醒。醒来后，齐峰已经把买来的早餐放到他面前。齐峰早上六点就起了，不知在哪儿找到一家卖早点的中餐店，买了包子和饺子回来，又不知在哪儿找到药店，买到了温度计和退烧贴。云建威的精神比昨天好很多，脑门贴一张退烧贴，盘腿坐在毯子上吃饺子。吃饭的时候，齐峰接到他姐姐琪琪的电话，齐峰只是简单应几声，或说：“ 哦，知道了。” 然而琪琪嗓门亮，云建威就坐在齐峰旁边，听到琪琪在电话里说什么腿、养伤之类的话。齐峰挂掉电话后，云建威问：“ 谁的腿摔了？”“ 啊，我妈不小心摔到腿，现在在家休养。” 云建威吃惊放下筷子：“ 怎么摔倒的？严不严重？去医院了吗？”“ 啊，不严重，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，医生就说可以回家，不乱动就行。”“ 怎么没和我说呀？我回国那阵可以去看彭姨的。” 齐峰没吭声，云建威疑惑碰碰他：“ 干嘛不跟我说？”“ 啊，没大问题，就没跟你说。” 齐峰支吾，云建威盯着他。齐峰包子吃到一半，被他盯得不敢再吃一口。云建威拿起自己手机：“ 我给彭姨打电话，问她好些没。” 齐峰忙按住他，深吸一口气，沉默半晌：“ 哥给你说个事儿。” 齐峰把自己在父母和姐姐面前出柜简单告诉了云建威，以及两个月前他妈妈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摔骨折了腿，齐峰和琪琪赶紧请假去医院照顾妈妈。姐弟俩都忙，等彭玲的情况好转些后，便每周轮流去医院照顾她，齐高荣则要顾家里的一堆事儿。齐峰没有告诉云建威的是，他妈妈是因为得知他出柜的事情后情绪不稳定，思虑太多，所以才在干活的时候没留神踩了一个坑，摔断了腿。在医院的那段时间里，父母都比从前任何时候沉默，这感受就仿佛他毁了什么。他不知如何面对父母，看到他们失望回避的目光也总是心痛。好在还有他姐在，琪琪看他和爸妈这股拧巴劲儿，很爽快地主动承担起了大部分照顾妈妈的责任，让齐峰回学校忙去。 爸妈总需要时间接受，他们最爱你，怎么可能真和你赌气一辈子？既然你都想好了，就坚持你的想法。况且这种事本来就不分对错，你的生活不就是你自己来选择吗？ 琪琪身上天然有一种满不在乎的气质，生活态度就是世上没有大事小事，只有让他开心的事和其他事。在琪琪的影响下，虽然受到来自父母的诸多心理压力，但齐峰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拿护照、申请签证、处理好学校的事， 来到英国找他的弟弟